拽着呢。 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舍得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不知你破碎的部落，哪里是初衷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小的前奏，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重逢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旋转，未知是种种 林俊杰呢，不仅能写出超强的副歌，在音乐上呢也是长试长新。在《伟大的渺小》这张专辑当中呢，《黑夜问白天》高居亚军，而这首 JJ 尝试红遍全球 EDM 曲风的《圣所》，也被家乡电台所推荐，成为了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来自于刘卓轩，这首歌叫做《太阳》，也是已经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是排名第14位。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拨哭弦，回头望见这永未会结的果。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太阳温暖着我，在昼夜照亮我心窝。 我任心跳渐慢跳动， 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推荐，也是本期全球榜第14名的歌曲，来自于刘卓轩的这首《太阳》。刘卓轩呢，曾经参加第三届中国好声音，不过比赛并没有让他的歌坛平步青云，直到前段时间才辞去了工作，专心的来做歌手。除了在全球榜新鲜上榜，跟他同时参加比赛的张碧晨就不太一样了啊。除了这个在全球榜上新鲜上榜的《隐隐作秀》之外呢，另外一首张碧晨的歌《听雪》也作为上海方面的推荐歌。好，我们来听听张碧晨的这首《听雪》。 这一边凉风起来，一个昨日过往成熟听不得，无人默花香熄了灯火，回忆手里握着流成河，泪花飘落，这年有点异色，如你素衣斑驳，泪无遮，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转身又能对谁说，言谈细雪没入无情的车间生残缺，交接，我听。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节的消息。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昨天举行签约仪式，共有79家企业的38个重点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260.825亿元，同比增长约49%，再次突破纪录。作为电影市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8届以来，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签约仪式共促成签约交易总额累计达1010.36亿。今年的电影市场3天时间内累计观展人次达3万多人。从展商类别来看，参展企业覆盖电影全产业链。最重要的是，今年的展商当中共有80家外国参展机构，分别来自加拿大、波兰等国家，电影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青年项目创投平台累计收到722个项目，征集数量再创新高。去年上映的《77天》和今年上映的《南极之恋》分别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第4届和第5届项目创投奖获奖者，均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而在本届项目创投经过激烈的角逐，《春江水暖》获得电影市场特别大奖，《爱不杀人事件》获得最具商业潜力奖，《汉南夏日》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而《野马》获得最具创意奖。在"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断紧密。合拍的5部动画电影《自行车总动员一和二》、《李波的星球》、《尼诺人》、《海盗》也完成了合作签约，总金额约6亿元，开启了中国和西班牙电影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另外，星际互娱与国运文化就超级系列 IP 可视化剧本创作与发行推广、国外优质版权投资咨询与孵化达成合作，签约金额1.5亿元。两大公司强强联手，共建中国动漫超级 IP。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听榜上歌曲。上周进榜的4首新歌当中呢，只有2首继续留在榜上。除了上一个时段我们听到刘卓轩的《太阳》之外呢，另外一首是本周有着7个榜位升幅，从13上升到第6，来自于胡夏的《面》。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日的寒气，却带不走你的执迷。熟悉的旋律都依然 没有人长久，没有人回忆。任白白月光，白白的玉兰香，那是你依然陪在我身旁。白白月光，白白你的脸庞，陪我入梦乡，伴我到天。 到的是胡夏第五张个人专辑的第一首亮相单曲，也是这张专辑原创部分的主打歌《念》，仍然是胡夏一贯的治愈系情歌，犹如春日阳光一样的温暖而不激烈，单单唱出让人感动的悲欢离合。上周进榜的四首新歌当中呢，也有两首离榜，一首呢是本周北京方面的推荐歌韩红的《一时间》，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来自于蔡健雅的这首《贪图》。 情歌怎么都孤独，平行的五线谱，无论怎么都孤独，毫无交叉碰触，世界怎么都孤独，款款前要倒数，既然怎么都孤独，相爱为何忍住？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

背你爬上天梯，伸手摘星，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终究选择打开自己送你远行，有的不多，至少祝福还给得及。不计漫漫奔波成了心小沙粒，偏偏听闻现实比你想得贫瘠，懂你最恨被人看见狼狈表情，我会担心却忍耐着不多联系。我的深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怎么委屈也不习惯张扬，每个人都有他的倔强，所以不断碰撞，不停悲伤。我的思念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心在午夜往事又暖又凉，每颗心都沧桑，无疆世事伪装，释怀遗忘。我也可以赢得像颗石头甚至可以笑得自然洒脱爽朗，但总会有某句话与某种眼光，来势汹汹刺破盔甲无力抵抗。每个人都有他的倔强，所以不断碰撞，不停内伤。我的思念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心在只是伪装，释怀遗忘。 嘴上说的总是不能说的那句话，最无声的温柔总会留下最长的疤。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众多这个创作众多情歌经典的陈小霞、姚若龙为赵传打造的《看不见的地方》。如果给其他歌手唱呢，这可能更像一首暖情歌，但由赵传来诠释，超出了情歌的范畴。擦肩而过的情人，渐行渐远的朋友，你思念却看不见的亲人，这一切呢，这一刻，都在这首歌当中点亮，徘徊在回忆当中，又暖又凉。赵传在流行歌坛呢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不可复制。唱摇滚的他呢，让情歌变得更加深刻和有力量。而他的歌呢，很直白，很个性化，是平凡小人物在生活中的呐喊。

未来其实急着吗？有远方，有他，踏着真爱无敌的步伐，向远方出发。一幅影画成黑甲，心与灵魂在说着梦话。他像一朵玫瑰花，是我心藏的神圣涂鸦。我四海为家，但他是牵挂。就算海角天涯，也有爱有他。踏遍多少危险的关卡，没有他都是假。爱情像火也像水，某个心念在心中发芽。 这首歌叫做《玫瑰和盔甲》，以堂吉诃德的故事为背景，讲述骑士的爱情。给赵传唱这样的情歌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过往作品当中呢有不少带着励志成分的情歌，而在盛产情歌的八九十年代呢，摇滚的力道和情歌的线条让赵传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辨识度。作为纪念出道三十周年的专辑《你过得还好吗》，不仅回望也深表感激，其中就特别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感谢你》，感谢曾经的种种经历，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转

预计六月底在圆明园天心水面流散文物展区与市民见面。至此，圆明园已征集回归40多件流散文物。4月28号到5月3号期间，八大处将举行茶文化节，届时香界寺将再现封茶大典，还将举办民间斗茶大会，市民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茶戏表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7点35分11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跟我们上一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赵传纪念出道30周年的专辑来比的话，那这位呢晚他出道几年啊、最近他也推出了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的骄傲》，这就是林志颖。他曾经呢这个以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华语市场，那再次回归他好像冻龄了一样风采依旧。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和林志颖共同完成重新编曲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要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Up to the clouds, chillin' in the house, get your feet up off the ground. 真真，佳佳，当当，梦一场。 Chillin' in the hous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louds, chillin' in the house, get your feet up off the ground. Chillin' in the hous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louds, chillin' in the house, get your feet up off the ground. 真真。摔脑后打在梦想就起程，车窗外风景冻结，心情飞了个地平线，我把自己都超越，方向灯指引着新的方向，大道上充满前往归属的方向，全力加速吧，并大声歌唱 You and me You and me You and me，走吧，一步只要就梦想，梦 像个烟花绽放。却不衰老后搭载梦想就启程，车窗外风轻冻结，心情飞离地平线，我把自己都超越，把方向灯打向你的心，一起追逐最想要的心，全力加速吧，大声歌唱 You and me You and me You and me, you and me, you and me 走吧，有梦想尽情的挥洒飞翔，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梦想的烟花绽放。要不只享受享受，没终点的赛车场，谁能是赢家？唯有超越自己没毛病。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尽情的挥洒飞翔。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梦想的夜。 一首与赛车有关的作品《一步之遥》。林志颖呢，在大红大紫后呢，当了赛车手，是因为成为赛车手是在他的人生规划之内，进入演艺圈呢，完全是无心插柳的事情。后来呢，通过努力，他也成为了演艺圈的第一职业赛车手，也是台湾地区的这个第一位受薪职业的赛车手。如果他近期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应该是 Kimi 的爸比，借着《爸爸去哪儿了》，让大家看到了他这个为人父的一面。专辑当中也特别收录一首歌啊，是讲述亲情的，叫做《我的骄傲》。 你说，爸比， 爸比， 你说爸比， 爸比， 大声一点， 妈咪， 爸比， 爸比，爱你。 月光下你睡了，目光中你微笑，你的手真小，却握得真牢，独一无二的你，如此的来得了。时间它向前跑，记忆却倒退跑，童年的胡闹，父亲的教导，像影片说故事，爱是一条跑道。传承着梦，结伴当你的保镖，天空真宽，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最初的永远，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永远，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我们的从前来自同一时空，以后你会知道。

一首动感的情歌，来自于林志颖，挚爱。林志颖堪称是人生的这个大赢家，有颜值，有事业，有爱好，有家庭，并且呢每个部分都经营的有声有色。和赵传一样，在今年个人出道重要的年份当中呢，也有一首歌要送给所有关心自己的人。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谢谢你们。 戏那么多，有那么多故事陪我，谁听着那年十几岁的我轻轻哼的歌，回首已过那么久，往事怎么说都不够，那个曾牵你的手的人是否还想念呢？谢谢你们的陪伴和笑容，才能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在很久以后还会记得有你的拥抱而暖和。谢谢你们把掌声留给我，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足够，很久以后，不管你身在哪一个角落，让我为受伤的你加油。回首已过那么久，往事怎么说都不够，那个曾牵你的手的人是否还想念呢？谢谢你们的陪伴和笑容，才能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在很久以后还会记得有你的拥抱而暖和。谢谢你们把掌声留给我，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足够，在很久以后，不管你身在哪一个角落，让我为受伤的你加油。谢谢你们的陪伴和笑容，才能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在很久以后还会记得有你的拥抱而暖和。谢谢你们把掌声留给我，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足够，在很久以后，不管你身在哪一个角落，让我会受伤的在很久以后，让我为幸福的你感动。